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就啱啱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电信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提翻大家啲晚间工程。观塘启礼道、宏光道和宏照道是有道路工程，由夜晚的10点钟去到明天早上6点，启礼道和宏光道交界的部分路段封闭，所有驾驶人士禁止由启仁街南行线右转入启礼道。另外，九龙塘龙翔道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钟去到 清晨的5点半，去观塘方向介乎伊利沙伯大厦和狮子山隧道公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债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Robotaxi 是不是一个可靠的投资主题呢？ 我想是的，因为安全性上越来越接近人类的司机。现在去到一个临界点，就是Robotaxi 开始会大规模去爆发，还有在有限城市已经证明了它的成功。所以我想是一个挺 fair 的主题。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黄伟杰、彭凯瑶，理财新世代。 曾经有一个好充实嘅暑假摆喺我眼前，但系我冇去珍惜。如果上天可以俾我一个再嚟一次嘅机会，我希望 唔使希望啦，佢翻嚟啦！ 太阳计划2025就嚟开落啦！ 想知道更多嘅详情， 记得留意我哋嘅宣传声带。 太阳计划2025。 我哋好中意即系披露啊！嗰啲节目主持人咧，平时喺咪后嗰啲私生活 系啊，哇！ 咁我哋喺开咪前咧，就将一张一哥啊嘅相咧，就摆咗上，即系有啲实，我冇加盐加醋，我只系希望各位听众即系俾啲形容啊， 帮手用一句说话去形容嗰张相嘅啫。咁啊，结果又相当多，即系手下留情嘅听众可以话系知书识广， 系。 用呢四字成语相当巧妙， 空群而出啊！ 系啦，估唔到有一句嘢系用咗三次，叫来都来了。另外有笑口噬噬啊， 衣冠禽兽啊， 金鱼叔叔啊，啊眉开眼笑啊。啊！望文问切啦， 咁唔使出开波 pose 啦。好啊，开始今晚嘅三流程啊，星期三晚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德国人啊， 系大家好，我系来都来了嘅阿一啊， 一哥今日几开心嘅人你真系，我都唔识啊。各位同事， 哦系系， 哦哦，佢系二台骚动音乐嘅新同事嚟嘅， 我真系唔识啊， 系啊，咁我就系我因为主要系通过波哥同埋啊，即系波盛同埋奔神先可以认识到呢位新嘅同事咁样。 因为琴晚咧，我同阿一哥喺度倾咧，你知啦，即系广台有好多同事噶嘛，譬如有阵时系偶然行过咧，咁有啲同事叫咩名我真系唔知道啊，我又问阿一哥，有一位男同事咧，好有礼貌嘅，嗰、那个系边个？我唔知道。 男同事 梗系唔知啦、啊。 你话女同事嘅话就一定知啊，阿 N 啊嗰啲啊。 哇，咁啊，德仔有咩好嘢？德仔， 喂，话说啊，小弟咧，其实要分享一下咧，本身咧我嘅人咧系几夜蚊嘅。一蚊枝嗰啲蚊，咁咧嗰阵时咧就好易咧就会俾蚊咬到猪头咁样嘅，因为咧哪怕系搽咗啲蚊怕水啊，点咗蚊香啊，甚至系开埋冷气都一样俾蚊嚼嘅。 系， 咁哪怕譬如 其实同开冷气未必有关系嘅，你间房有冷气，即系有蚊嘅话，佢有冇冷气都会咬你嘅吓。 或者而家喺直播室啦，放一隻蚊入嚟咧，嗰隻蚊咧系必定会针我嘅。 系 你哋两个咧， 所以好少喺度俾人针。 跟住咧，唯一一次即系我揾到一个人咧，系比我更野蚊嘅咧，就系德仔老豆。 哦， 我每次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啊，或者而家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因为我旧屋企即系喺西湾河嘅时候咧，好近啲山边嗰度好野蚊嘅。每次翻到屋企咧，野蚊嗰个一定系我老豆嘅。啲蚊一定系嚼佢嘅，我同阿妈咧系冇事嘅。 我想知细伯嘅身形系 同我差唔多，但系系健硕过我少少嘅， 系 啦。咁但系矮过我少少。咁跟住咧就发现而家即系近排啲天气又开始炎热啦，咁我德仔又开始严阵以待啦。喺屋企咧又买晒嗰啲蚊香啊，点晒嗰啲叫咩咧？因为一个圆形嗰啲 蚊饼， 蚊饼系啦，咁点晒嗰啲蚊饼，同埋开埋冷气噶啦，咁当然要开翻少少窗啦，唔系就焗死自己啦。 系， 咁跟住咧就发现啊，仍然有蚊喺我身边出现，我就古古怪啦。同埋我一个习惯嘅，一见到蚊咧，我一定要指住嗰只蚊，有蚊。有蚊，咁周围喺屋企指住嗰只蚊咧，周围走嚟走去。 呢个动作系几古怪， 系几奇怪嘅。嗰个，但我女朋友咧，我女朋友可能习惯咗啦，即系初时可能前嗰几年都知道我有咁嘅习惯。咁近排咧就发现啊，德仔咧好似多咗讲呢个有蚊，有蚊。咁佢就啊，你系咪有啲咩问题啊？咁我就唔系，真系有蚊咧。咁我喺厕所咧真系拍咗几只蚊，拍死咗几只蚊。 系。 咁拍蚊係有技巧，要上下咁拍啦，唔可以側邊左右咁拍嘅，因為上下咁拍咧係會令到嗰個蚊係易啲拍死嘅。 哦，我有聽過呢個説法啦， 上下咁拍， 係啦，一定要 左右， 係啦， 我第一次聽我呢、這個， 因為好似話你飛緊埋佢嘅時候，佢就會飛起，然後你就預判咗佢軌跡咁樣，類似咁樣嘅原理啦， 同埋類似有氣壓咁樣，啲蚊係根據嘅氣壓係上下咁樣飛動嘅，咁你上下咁拍係拍到嘅，咁我。厕所又拍死咗几只蚊啦，我就俾我女朋友睇，嗱真系有蚊噶，咁佢都不以为意。去到我谂上个礼拜六啦，咁啱又系落雨，跟住又好似好炎热啲天气，酷热天气警告又生效咁样。喺屋企咧，我就周围又系有蚊，有蚊，有蚊。咁我女朋友咧就已经觉得好烦啦，你唔好烦啊，我翻工，你自己喺度拍蚊拍饱佢啦。咁我都发现，咦死啦，好似真系多咗好多蚊，但我又拍唔死，咁好古怪怪咁。咁我就出街啦，如是者出街嘅时候咧，都发现仍然好似有一两只蚊之萦绕住，我就觉得古怪。一系究竟我有洗头啊，我又唔系即系啲身有啲蜜糖染到啲咩啊，但硬系有一两只蚊系咁喺我周边，周围飞嚟飞去。 咁我喺出街嘅時候搭車，我當然就冇話，有蚊有蚊，咁我都知有古怪嘅，即係自己。但我忍住。 而家冇啊！ 而家其實咧都有少蚊，我都想講有蚊嘅。咁、哎、但係咧，去到喺架車度，真係發現啊，其實 冇理由啊， 冇理由啊，應該冇蚊噶。同埋我去到一個問題好嚴重，就係、是、開始癢啊，我開始癢自己啦。即系喺面前， 即系你面前 喺度撥撥啦，撥走啲蚊咁樣啦，我撥到咧自己眼鏡都甩埋落地下，跟住神同埋神色慌張，因為一見到有蚊你就會神色慌張，係啦，你望望住周圍望，究竟邊度有蚊？咁喺車度嘅人，我自己當然冇問題啦，但係車度嘅人就會發現啊，依個得仔，即係話依個人咧。硬系有啲嘢嘅，唔知佢做 啲 咩。 題外話，即係聽眾睇唔到佢嘅表情啊！佢係一路講一路做足曬啲表情俾我哋，好似睇緊舞台劇咁樣。 掹啲拍粒副眼鏡啦！ 因為我真係以為有蚊，但係我發現咧問題開始嚴重啦。 哦， 因為出現到好多一啲蚊之仔、蚊之仔咁，我發現，咦，睇嚟唔係真係有蚊，可能係我隻眼有問題。 哎呀！ 咁所以上個禮拜六咧，我就真係走咗去睇眼科嘅醫生。咁我當然好驚啦， 就是、江湖傳聞嘅 飛蚊症。 哎呀！ 咁跟住去到睇醫生嘅時候，醫生就話根據你的症狀就應該係飛蚊症啦。不過咧都要有兩種情況嘅，因為一個飛蚊症咧係正常嘅，係生理即係、就是、你隨住年紀漸長啦，係一定會出現嘅。另一個咧係病理性嘅飛蚊症咧，就係可能你個視網膜啊，或者即係你眼底個位咧開始視網膜脫落，就有機會發生你咁症。咁、我話哇，梗驚啦，即刻。 但係你卅歲冇理由咁快老化，係 啦。咁我就哇，大夫冇理由我咁快。 言下之意係咪即係我有嘅機會率會大啲咧？ 咁同埋有近視係好似易啲啦嘛，係啊。 跟住醫生就話，因為德仔咧你有700多近視， 咁、 所以咧飛蚊症係會容易發生，或者係會早啲再發生嘅，即係可能卅幾四十歲咧就會出現。因為係你個玻璃體，即係眼入面咧有個玻璃晶狀體咧，入面嘅啲液體入面，如果污糟嘅 話， 係啦，就係有飛蚊症嘅出現。咁所以佢一定要 check 清楚你究竟你係咪首先係咪視網膜脫落先。咁佢就滴咗一個眼藥水，咁、那個眼藥水係唔知放大你嘅瞳孔，就可以睇到你眼底星空嘅。 哎呀， 係啦，咁滴嗰眼藥水嘅時候，依、這個時候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大家平時滴？你系咩眼药水啦，或者你普通嗰啲嗰啲 人造泪水啦， 系啦系都好啦。你哋系点滴嘅咧？ 擘大个口咯， 冇错，我都系。我嗰阵时咧就系护士帮我滴眼药水嘅时候咧，佢话 张开口齿， 德仔，我而家帮你滴嗰、那个嗰啲眼药水啊，咁样即系去擘大我。 你知入亲医务所咧，大家都系啊， 系啦，擘大我眼帘下边嗰位，跟住我就滴啦，但我滴。嘅時候咧，因為一直都要擘大個口，唔知點解係一個條件反射定點樣，我就擘大牙，跟住護士就同我講：，你可以唔使擘大個口嘅，你嘗試一隻擘大隻眼，但我都做唔到，我都一定要擘大個。護士，我做唔到啊！跟住佢就趁我即係又擘大個口又擘大隻眼嘅時候，就幫我滴咗。咁滴完嗰眼藥水咧。我就發現佢就話會放大個瞳孔嘅。咁我因為當時女朋友 放大瞳孔，我個感受係點㗎？點㗎？ 係啦，我就想以為咧放大瞳孔嘅時候 睇清楚啲嘢。 系啦，会睇清楚好多嘢啦，同埋只眼珠会大啲。我以为啊，咁我即刻同我女朋友讲话，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影张相？我眼珠应该会变大咗，好似千机变咧，嗰、那个变咗丧尸嘅时候，只眼咧会好大。咁我一直以为系会变好大， 变咗红色咁样啊。 系啦，咁佢帮我影完张相之后咧，我开始睇唔到啊。原来咧放大完瞳孔之后咧，系会睇唔到嘢，同埋睇到好蒙， 即系个 focus 唔同 咗。系啦。所以是很蒙的， 但是光一片定是暗一片呢？都是光一片的， 光一片的、但是就蒙，很朦胧， 即是不驚的。 其實有少 少，你有一刻你覺得哇，突然之間隻眼睇唔到嘢，或者模糊一片， 對焦唔到同埋模糊一片。 係 咁跟住同埋，我以為會眼珠變大啦，其實係瞳孔變大啦。咁啊，發現原來係個樣都唔係幾好嘅。我以為會變得好可愛起上嚟嘅，但原來冇。 因為你 繼續 擘開擘開個口嘅關係。 係啦，同埋咧。因為你一蒙啊嘛，即係你蒙啊嘛，你隻眼就會開始眉眼如絲，好似啱啱阿一哥訪問嗰個女仔咁樣，一定要眯埋隻眼嘅，咁所以係幾樣衰嘅嗰個情況。但入到去 check 咧之後就醫生就放即係整咗嗰啲嗰啲咁嘅光啦，一支好強嘅光打入去啦。 咁啊发现佢话个眼底入边个视网膜咧冇事， 哎呀！ 但系咧就真系好似个晶状体入边嗰啲唔知叫玻璃体太混浊啦， 嗯， 咁所以有好多飞蚊症喺度， 叫你唔好睇咁多污糟嘢噶啦。 所以咧佢就叫我一直keep 住每一年咧都要去再检查，咁检查下有冇突然之间多咗好多飞蚊症，即系突然之间多咗好多呢啲蚊之仔咧嘅嘢咧，咁你只眼就真系可能再有。 咁系咪近视又深咗咧？ 咁又冇喎，咁我因为我一次过又 check 埋晒，都系700几度。 其实即系有冇得医啊？ 其实系有得医嘅，但系睇下你需唔需要做到呢个步骤。点医咧？就系你要用一道激光啊，好似嗰啲 laser 咧射入去，然之后 射嗰只蚊啊， 射嗰啲蚊， 类似 就真系射嗰啲蚊，即系将佢打散变成一啲细块，再细块啲，咁你就会睇唔到嘅。咁、 哦、 但系你需唔需要做到咁嘅地步咧？医生就建议我其实唔使嘅，系即系你可以当正常咁生活就 OK 嘅。但系咧，其实如果你有时即系望清咗一啲光或者白色嘅嘢咧，我而家都发现之间有一两只蚊枝喺度飞嚟飞去，但系嗰啲蚊枝咧。其实点样形容呢？就好似以前生物堂咧嘅时候，你用嗰啲显微镜去望嗰啲 material 或者嗰啲 cell 嗰啲细胞咁样，你会见到嗰啲亚米巴变形虫咁嘅一啲长条型 嘅。但系我而家望住个光， 你有冇啊？ 我都有少少噶。 其实系，其实每个人都有少少嘅， 都有啲污浊嘅嘢嘅。 系 眨一眨眼嗰啲嘢，会好似会射翻落去咁样样噶嘛。 系啦，咁就系发现咗呢个问题咯。跟住就系啦，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咁就冇再拍啲蚊啊。 哎呀， 因为知道系自己即系眼问题。 系啦。咁有冇啲觉得即系有啲哀伤咧？即系有啲嘢系医生话俾你知，喂，暂时冇得搞嘅。 其实是有少少哀伤嘅，因为由细到大只眼咧都渣，因为我好似是由小一开始已经是有200度近视啦，跟住慢慢去中学嘅时候就攀升到700几度啦，咁中间嘅时候咧又开始有散光啦，跟住我记得我前前后后咧都配咗好多副眼镜，咁一直。个近视嘅问题都好影响到我，因为我又踢波又成啦，咁好一直都好想做嗰啲咩激光矫视咧，去即系搞好只眼佢嘅。但如果医生话如果有呢个问题，咁即系有呢个飞蚊症啦，再加上你近视，其实可以。随后少少到40岁嘅时候咧，就一次过做。 哦，啊，真系估唔到啊，德仔啊！我觉得我思仪你系因为加入咗手下流程嘅关系，你知道手下流程咧，我哋嘅特色就系咩咧？即系甩皮甩骨啦！啲主持咧开始迈向啊，因为如果你有听星期一就知道啦，我哋三只老嘢啦，咁啊，梗系有啲即系腰酸背痛啊 ，click clack 啊，有啲嘢搞唔掂。我举一个例子，即系头先我咪问你话。医生同你讲，你最好就唔好搞住啦。 系系系， 过多一年半载、十年八载先搞啦。 冇错。 咁因为咧，我哋发现咧，即系年纪越嚟越大咧，又越步向呢一个啊，即系落龄嘅阶段咧，我哋就开始你身体咧，真系嘅。而以前咧，你会觉得任何嘅状况，你系应该有得医噶嘛。 系。 即系譬如哦，扭亲手，你觉得有得医噶嘛？哦，咁咪咪敷下药啊，或者诸如此类，或者。哦，咬柴我都有得醫嘅，又或者你感冒你又有得醫嘅，咁我發現咧，即係隨住年紀嘅成長咧，就開始發現有啲嘢你開始面對咧，佢會長期陪住你嘅。 嗯， 咁我舉一個例咧，就係咁啊，話説小弟咧就你笑乜啫？ 例如手下留情會長期陪住你， 咁係好事嚟㗎，咁係好事， 冇得醫嘅， 冇得醫，我都唔想醫喎，如果係咁樣， 即係咁其實我喺一。人生啊，梗系有啲腰酸背痛啊、棘咳啊，咁你会以为哦，咁啊，食粒止痛药或者唔知搞下啲物理治疗嘅，搞一点啦。咁啊，话说咧，就我其实咧喺早大半年咧，只左手咧已经出现一啲，譬如我系拉唔到喺后边嘅 啊， 即系譬如我而家去到系洗唔到头嘅，即系我左手啊。咁啊，跟住咧就我系拗唔到背脊嘅，所以有阵我叫阿一哥帮手拗嘅，系。譬如我 啊，咁你点算啊？即系 用右手咯，用右手， 系、哦、 啊， 系、哦哦， 用右手。同埋咧，譬如我 就如果用嗰啲不求人得唔得咧？ 都得嘅。咁我换衫系辛苦嘅、 啊。 好啦，咁啊，跟住我就已经开始怀疑，因为咧，我成日见到阿宋梅姐咧，佢喺网上有个广告系同嗰啲50肩有关噶嘛。咁我就我真系冇谂过我自己系有呢啲咁嘅状况。咁即系嗰啲咩所谓肩周炎啊、50肩啊咁样样啦。咁结果咧，我就真系去揾咗一个正式嘅医生，即系唔系求求其其咩物理治疗啊，或者咩拔罐啊，因为我搞唔掂啊，又试过拔罐，又试过拉筋，又试过按摩，都搞唔掂。咁我就真系揾咗一个 即係類似呢啲骨科啊嗰啲醫生去睇啦，咁啊照一照啦，咁啊證實咗咧。嗱，咁佢就唔係用一個好籠統嘅，哎嗱，你係五十肩或者你肩周炎，咁佢就俾一張 X 光片我睇，就話嗱，你睇下你呢條某一條筋咧，你已經啊磨蝕咗40% 噶，我想哇40% 條筋冇咗，當時我係有啲驚噶， 係， 咁啊跟住咧佢就再講嗱，你呢另外有仲有一條咧又冇咗20%噶。咁跟住我問阿醫生啦，咁點啊而家？ 嗰下唔係好似睇高達圖咧，跟住唔知個左手臂失去戰鬥能力， 冇錯， 剩翻30%。 係啦，咁啊跟住咧我就問佢，咁點啊？佢話冇得醫噶啦。咁我話嚇冇得醫？佢話係啊，嗱，因為通常咧嗰啲勞呢啲咁樣嘅磨蝕咧，佢唔會生翻出嚟嘅、嗯嗯。第二咧就係你又唔會無端端真係搞佢嘅，即係佢話如果你要做手術咧。就係、是、去到嗰條筋，即係磨蝕到冇咗90%，先至會去做手術嘅。係係。咁即係話咩啊，醫生？哦，咁啊，咁你就要適應下佢會耐唔耐跟住你㗎啦。嗱，你發炎嗰陣咪痛啲咯，唔發炎嗰陣你偶然佢都會出嚟㗎啦。咁我就開始啊，係、哦，即係隨住年紀漸長咧，你總有啲嘢咧，你就開始發現，即係以前我哋細個。聽到啲老人家話，老人家講話咩？翻風落雨就腰酸背痛，又或者唔知有啲乜嘢咩炎啊，各樣各樣。咁你會覺得呢啲嘢咧，曾經我覺得啊，係應該遠離我好遠嘅。但係而家發現，唉， 都50歲啦， 唉，你唔好笑細細啊！一個佢30歲就飛緊乜啦？你做得手下留情內，唉， 梗係有啲嘢嘅，睇下你邊犯嘅啫。 唉，所以咧。我哋要適應，伴隨住一啲我哋唔係即刻搞得掂，甚至乎係預咗搞唔掂嘅嘢，同行啊！阿德仔有冇問題噶？ 其實而家都仲有啲，我好想指住佢啊！有乜咧？有乜咧？情如暗裏一直問，夜靜之中執我的心，莫令我的心狠，絕沒法可安枕。何快快的转身，亦避不开心里秘密。夜夜贴身痴缠，未问我几多年，都针我万年。需要你，使我舒畅，亲一亲，才能为我滋养。红唇胜过100分。但愿天天给我亲亲，别让这痴心人夜夜这般空等，我只养热吻。红唇胜过100分。德仔嘅一隻蚊啊 ，Lam 哥啊，我想讲咧，我有个少少嘅补充嘅。咁话说我去睇嗰位骨科医生咧，咁当时咧有一个几特别嘅发现嘅。咁佢就问我平时用左手定系右手，因为我有左手痛啊嘛。咁我话我好得意嘅，我咧就揸笔咧食饭咧就用右手嘅。咁但系咧我打篮球啦或者拗痕咧，我主力系用左手或者洗头系主力用左手嘅。唔知點解係咁樣，咁醫生都講咗句説話喎，哦，即係其實你好有機會，你本來係左右嘅， 哦， 跟住咧，但可能你細個你爸爸媽媽唔知咧，你一路就訓練你用右手，所以你就用咗右手， 跟住我心入边咧有种开心，哇！即系我成日觉得左手啲人叻啲噶嘛， 左右开工啲人仲叻喎， 系咪啊？所以我睇完之后开心咁走。 即系其实可能本身你系可能系今日嗰啲放榜会考嗰啲状元嚟嘅喎，可 能八个五星星嚟 嘅。你而家冇考都有一个，本来都系你嘅一个， 特登咁样踢啫。 好啦，咁啊，一阵翻嚟咧，有欧阳震华嘅 last 就放慢翻嚟咧，我再讲下放榜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首读同二读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动议二读发言的时候说，政府目前方案一方面设立法律承认机制，让同性伴侣透露同性关系时免却私生活受到干扰，同时给予核心权利，让同性伴侣可满足基本的社会需求。至于具体权利的制定，法院已经明确表示行政和立法机关有弹性酌情空间，而政府按照香港实际情况和整体利益作出考量和制定，是绝对合理和合法。曾国卫说，政府深切明白到今次推出法案具争议性，但是为了维护香港法治，尊重终审法院的裁决，以及履行政府的积极义务，政府以敢于承担、勇于作为的态度推出条例草案，充分彰显现届政府遇事不避难的作风。一连七日的香港书展在湾仔会展开锣，今年以饮食文化与未来生活为主题，场内新设不同的展区，亦都设有不少 AI 的打卡装置和互动体验。有参展书商说，港人北上消费已成常态，不太担心生意会因此流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有到场参观不同摊位，并与负责人交流。警方打击一个加密货币投资诈骗集团，以串谋诈骗罪拘捕四名本地女子。警方话，上个月底起接获多名市民报案，怀疑误堕加密货币投资骗局，至今有118名受害人，年龄由33至80岁，损失金额300多万港元。初步调查发现，受害人几个月之前获邀到大埔某酒楼参加一个宣传饭局，两名主持以日式两厘等高回报作招来，诱骗受害人下载手机投资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投资迪拜石油衍生品，并透过一款通讯程式向平台客服获取投资回报编码。直至上个月底，平台客服以公司税务问题为由，向受害人额外收取一成解冻费，并且高度限制提现金额。受害人提取本金不成功之后，怀疑被骗报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一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本届政府以结果为目标，在国家支持下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政府迎难而上做实事，房屋、劳工和医疗政策为市民带来更理想的生活。政府锐意抢人才，推广留学香港品牌， 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支持本地创科，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发展。香港稳居全球第三金融中心地位，机场货运、国际航运名列前茅，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全面推进运输基建发展，启德体育园、大熊猫热潮，旅客人次创疫后新高。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现香港内联外通优势。政府继续以创新创造推动改革，与大家共建更美好未来。 即系如果你起身下精神，咁你就唔好再太担心你几耐先瞓得着啦，或者你中间醒几多。 所以有啲人话咧，唔好太过在意嗰啲 check 住你瞓觉嗰啲表啊。 你明明系你叫我带嗰啲表嚟瞓， 我改变咗我嘅想法啊！ 听众们，我哋喺直播室咧有一个凝固咗嘅空气。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米克、 杜文慧、 彪爷， 是日快乐。 他是第一代电视界师奶杀手，演过无数脍炙人口的角色，包括《一号皇庭》入面的余再春，《陀枪师姐》入面的陈小新，《洗冤录》入面的宋慈，《法证先锋》入面的高彦博等等等等。手下留情，七月巨献，有请欧阳震华。 平平淡淡亦唔系差，慢慢慢慢咪呀，只需将心倾注，慢慢咪呀，能用食物原谅内心，原谅那份爱，彼此的心始终不会分家。 即系得能够尽录啦，即系阿振华哥，即系实在太多经典剧啦。反而讲下近代啊，因为慢慢慢慢咧就见你个步伐放慢咗啦。因为我谂过你由皇庭之后嗰接近哇20年时间，你都系狂扯紧噶嘛，一套接一套，一年三四套，套套都金装啊，大单嘢嚟嘅。咁啊好啦，是什么令你开始？喂，我都系要开始放慢啲啦，咁样样咧。 第一就是嗱，经过嗰次入医院啦，有一次食物倒流吞错格，吞咗个肺嗰度啦，咁啊争啲咩搞掂咗啦。好彩我前半生冇乜做过咩亏心事，即都系一个善良嘅心，咁所能我天就觉得都仲可以为个社会做翻多啲嘢啊，你起码可以氹埋人哋开心啊，系嘛，咁咪继续做咯。咁但系就做唔到咁多，同埋。以前好多腳都唔見曬， 啊！ 你明白？ 所以當日咧，我見到雖然都有成20年啦，差唔多呢套劇睇到青出於藍咧，我係好開心噶。你同阿大宇雖然就唔係做皇庭，係做學校。 嗰次我叫佢翻嚟啦。 哦，你叫嘅 係我翻嚟啦，拍翻套先啦。咁佢翻嚟拍啦， 都20年啦，差唔多20年啦都 有啦。 係啊，咁啊係，即係你譬如頭先講話嗰堆腳都唔易湊得翻 嗱。嗰陣時公司揾過我試開咩2012陀槍師姐，咁啊杜生咧就揾我傾，好少續集隔20多年嘅，你隔20多年咧，佢仲問我幫唔幫手揾到我，又係我去揾前列腺發炎情敵三世緣，我講咗你唔知你個故仔啊？ 唔知 嗰陣時拍完情敵三世緣，啲人訪問我。最近同佢講咩？ 哦，記得啦，記得 又拍一個廣東話版本，一個咩版本咁啊嘛。咁啊，我口快快轉啲身份名。阿關榮河，我講咩？嗰陣時關榮河出嚟又係我揾，佢都已經唔拍嘅，因為佢女啱啱可能嗰陣時啊大個咗少少啊，咁啊出去玩一套。咁你拍到陀槍師姐嘅2021係嘛？女人仲點會20多年？即係一拍咗出嚟，嗰、那個焦點就去咗 before after 嘅。 啊， 啱先，唔系佢唔想做，个焦点唔系去咗嗰度啊，个 focus 即系啲观众。咁虽然佢而家佢算冇乜点变噶啦，都仲好靓噶。 系啊， 我成日都同我老婆讲噶，我关明河个样真系冇得，真系 啊！你又够胆喺老婆面前讲人哋、啊？ 我好多拍档都同我老婆好熟噶， 所以一定唔會有嘢。 你知啦，有時唔甘咁讚人噶嘛。 哇，關勸和真係靚，眼耳口鼻啲組合擺埋又咁靚，拆開都係咁靚，即係淨係睇個嘴睇隻眼都係咁靚。 咁啊係，都明嘅，即係要叫到嗰啲腳出嚟再拍都唔容易。 好難，男人腳都熱啲。即係你話發展先鋒咁冇嘅，我冇乜感情線嘅。 嗯， 即係純男人戲嚟嘅。我講我嗰兩輯啊，我頭嗰兩集啊，後面嗰啲我有嘅。我諗咁靚仔冇感情線。跟住黎耀祥打後都全部靚仔嚟嘅。黎耀祥就大頭靚仔添啦。第三輯開始打後都靚仔，再翻嚟都難。即係揾翻以前啲腳，孫軒唔敢包，孫軒仲。好 fit 好 fit， 一撞唔撞得啱啦！而家圈子好似你话越嚟越细又得，越嚟越分离又得。即系以前你 TVB 就喺晒度噶啦， 擎天剑啦咁样， 喺晒度噶啦，出边冇公司拍剧集噶嘛，喺晒度噶啦。咁你而家出到，哇！嗰啲公司拍剧，嗰梁家树又拍剧，古生又话拍剧，或者大陆啲剧咁样，睇缘分啦。有时啲嘢。系够皮就算啦。 你有冇瘾噶？而家 有噶， 即系你都想拍嘅。 我有拍过噶，我先排埋去马来西亚拍嗰套贺岁片啦。我香港都未拍过。 系马来西亚你哋好红啊！ 我仲做反派添，我做过反派。 你好少做反派噶， 因为黄庭之后未做过啦，因为黄庭之前嗰几年都冇做过噶。 即系嗰啲嫖客啊， 嗰啲唔算反派， 嗰个年代 嗰啲唔算反派， 贼仔啊， 即系反派嗰啲就系咩爱牙刷苏嗰啲就做嗰啲衰仔富二代咁嗰啲。 系 即系如果真系到老谋深算嘅反派咧，我系第一次做。 嗯， 同埋呢个角色我就觉得好难做咯。我嘅身份系一个大慈善家，其实我系一个老千集团嘅 big boss。背后的 Big Boss 几考我嘅，都 OK 啦。导演睇咗绝对收货，咁马来西亚啲观众睇咗都系有惊喜嘅。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全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生活有时过得苦，亦不作弊，偏激里完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因此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生制。而家你揾紧咩咧？ 揾紧啲咩出路？ 即系唔好话出路啦，即系譬如好啦，喺演艺生活当中啊，你有啲咩追求，或者点先可以打动到你 拍劇啊、拍電影咁啊？ 嗱，其實我追求咧，我個心仲喺娛樂圈，但係因為以前我個圈子太細，我簽咗 TVB， 我就拍劇咯，唱歌嗰班咪唱歌嗰班咯。而家先至揾而家呢班後生仔啊，先唱歌嘅啫嘛。 嗯， 我哋以前嗰輩拍劇係拍劇啦，你係轉做歌星。即係好似好多都轉做歌星啊，咁但係好多都係唔得噶，轉做歌星。 嗯 咁我拍劇啦，咁我又唔識唱歌，咁而家直到我舊年啦，咁我就簽咗英皇娛樂。 係。 而家啱啱一年，老闆都問過我嘅，你簽咗覺得點啊？我覺得好刺激。 哦，係咩乜嘢刺激咧？ 我覺得好刺激。我簽咗嗰短短半年都唔夠，叫我上聲生不息唱歌。哦。我譬如咁，我如果係 TVB 嘅，輪都唔會輪到我啦，比較後生啲。咁但係反而。呢、這個節目係同 TVB 合作嘅，咁但係亦都有英皇娛樂 back 住啦，咁擺我落去唱，哇！我上去第一次，我只腳都軟，四面台擺個紅館喎、啊，個台啊，四面台，同埋我身邊嗰啲全部都係大咖士嚟噶嘛，祖兒啊、古巨基啊、周柏小春啊、周柏昌啊、李宇春啊，一大班咁樣。好在啲人都唔嫌棄，咁 冇事冇事， 講唔係講就講冇技巧噶啦，但又好真心咯，唱得係咁講啊，技巧就冇噶啦。不過好做感情嘅投射啦，咁咪試下咯。咁又做好多以前唔敢做，亦都冇咁嘅勇氣做。其實真係有勇氣嘅。 我近排見到你哋成班，譬如嗰條片即係 跳舞嗰條啊嘛， 係啊。 其實嗰條片咧，好多人唔好虐待老人啦，點點點。其實我哋真係冇呢個心態。其實我諗住啦，有安仔啊、卓熙啊、浩信啊、 阿撈啊 咁啊、高君然啊，咁成班上去玩啦、啊，就叫我哋帶一套黑色嘅衫出嚟，好睇啲咁嘅咋。之前我又有唱歌啦，我唱《怪你過分美麗》，跟住後面又同阿尚十七歲啦，同安仔啊、浩信，咁啊中間有一 part 咧就係、是、嗱你幾個喺度扮有贏彩個桶嗰度咁樣啦嚇，點啊翹下腳咁啦，我翹完腳出嚟，每人就唱一句，佢俾把扇我，我做咩啊？你先拍咗條片啊，唱又到聖誕，又到聖誕，下個聖誕有冇今年受咁嘆？咁又上咗呢首喎，我又唱，咁我改咗佢啦。又到端午，又到端午，下個端午有冇跳？今個端午咁開心啊！冇乜所謂啊，即係開心嘢。咁跳嗰只舞咯，就坐翻低起身，大家夾夾只舞，我同安仔望一望，夾咩舞？咁跟住吳卓熙第一個行咗嚟，企喺前面啦，喺度跳啊！音樂到佢跳跳跳，其實好短嘅啫，咁佢跳跳咗兩次，我咦點跳啊？我睇住佢背脊嘅啫噃，咁咪跳咯。跳完兩次之後，喐下啦嚇，知道佢喐右腳噶，喐唔切啫咁樣。睇咗兩次，拍咯。所以話喺平台咧，計算得好準好準。有啲嘢佢唔係要你全部要失禮，佢有嘢俾你表演。佢都有個項目俾我，呢三隻舞裏邊有邊一隻歐陽震華係喺劇裏邊係冇跳過嘅？佢俾我跳咗。陀槍師姐，我咪喺個 lift 口度，怪你過分美麗。 係係係， 跨世代，我就對住個玻璃幕牆喺度跳，玻璃幕牆見到嗰個係 有設計嘅， 江南 style 嗰、那個國旗馬舞。第三個咧就跳虎頭幫，跳虎頭幫，我話唔係我點跳先得㗎，佢即刻俾我睇咯， 俾翻 咁嘅咋，記得啦，咁到時跳。 哦，即系佢有条桥喺后边嘅。 嗱，而家最洗版咧，洗咗几日版啦，就系、是、我哋几个，我哋加埋306岁啊嘛，全地球最老嘅男团啊嘛。咁但系出嚟冇乜嘢咯，就系、是、要呢啲，你练得好，反而冇咁嘅点击率嘅。我哋又唔系出洋相，咁系唔夹咯。咁系一个吴卓羲，佢 dancer 嚟噶嘛，佢后生系咪？佢细个嗰阵。跳舞出身噶嘛？我都學過跳舞，我跳過香港小姐添。 哦，係咩？ 我訓練班嗰陣時啊，嗰陣時好大。 邊一屆啊？ 喺醫館。 高麗紅、 梁允瑞。 哇！梁允瑞八三好似 係。唔係，我訓練班啊，係81 啊。81添啊！ 81啊！嗰年咧就每一個講者出嚟咧，身邊就要圍4-6個跳舞嘅。咁舞蹈組就喺訓練班嘅樓下，即係對行道九龍塘。咁上嚟揀人咯，唔夠人。咁我哋有上堂跳 modern dance 噶嘛？我有份跳啦。關禮傑、張兆輝、林俊賢，好似揀咗我哋4個出嚟。 係， 就個全部跳雲㗎，咁多個一個走出嚟，咁我哋又喺度跳，跟住嗰邊跳，我就走到嗰邊等下嗰出場咁樣㗎。咁幾得意嘅。 係，咁大家都唔係專登笑嘅，我覺得，只不過。 你知啦，有阵时喺网络就有啲标题啊，有啲话题炒热佢，咁佢条片咪多人睇咯。 个原意都系咁样，赞一个人半分钟赞晒啦。你弹一个人可以弹半个钟噶嘛？ 你有冇唔开心噶？ 我冇唔开心，我同我太太讲，我过咗啦。我太太睇完呢啲，佢唔敢出声，唔俾我，即系惊我唔开心。 哦， 有赞，梗系有弹。有啲人系咁嘅，即系譬如话我唱十七岁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有啲人讲。边个系四哥，边个系发？ 哦， 有啲人系会咁问 的。嗯， 我揸住肥妈句嘢啦。唉，你做呢行冇人弹你啊，你系闭翳啊。 嗯， 即系弹都费事弹啊，即系你唔入到人哋眼啊。弹你即系睇过你，弹你或者提你下次做好啲。好多人唔知道我哋系冇排过噶嘛，以为我哋排得唔好。有啲人话我 hea 啊，下次跳都冇咁 hea 啦。我哋根本唔知呢件事。 嗯。 我哋冇呢個 item 嘅，嗰日嘅程序係冇呢個 item 嘅，臨時嘅事係要我哋臨時執生，你執到幾多得幾多，所以先會有呢、這個又話唔好虐待老人啦，有三百幾歲啦，其實得啖笑啦，係、嘛？ 啊，咁難得你唔介意啊 ，OK。 其實咁講真，呢、這個係令個經濟有進步嘅喎，幾多人揾到食啊，係嘛？你啲 KOL。你仲咪攞呢啲嚟講咯？訪問阿孫佢又講得好，即係孫孫做一個 event 嘅。有冇睇阿 Bobby 同郭俊安啊？兩個你同佢都合作好多嘅喎。點啊？又話俾人虐待喎？點樣點樣？阿孫孫冇睇嘅，跳舞跳到跳到好辛苦，點樣點好騎呢喎？阿孫孫就話講啊，綜藝節目嚟嘅係嘛？佢係啊係啊，唉玩啫，點會虐待啊？如果講虐待老人。食壽司咪仲虐待，係咪 啊？好嘢喎，真食噶， 真係好嘢噶。所以我今晚我睇完之後我都帶，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真係介紹得太好啦。即係佢哋就係要嗰個 point， 咁呢個 point 就係計出嚟嘅，真係計出嚟嘅，係要咁樣嚟到呢度咪跳咯，冇所謂，玩啫嘛。 嗯， 哦，原來介紹出嚟係男團嚟嘅。你哋跳舞唔緊要，但你話你哋呢班人係男團嚟嘅，加埋三百幾歲，哇！咁呢個就洗版啦。睇下你哋幾個先，咁但係其實出嚟都唔係咩攻擊啊，得啖笑。 會唔會繼續玩落去㗎？ 之後聽講啊，係想再添食嘅，但係我期唔啱。 嗯， 咁啊遲啲啦，大把機會。 就 像海風捧上了鮮花，站在日光中看到了火花，長年。早走了炎夏，就像天色偶尔变得差，连大地风景也偶有偏差，而难生梦，日月已经过，仍然是你吗？人与人太多温暖。转转经过太多途人之间，千百次与昨日是缘悭，某个人从此不相一眼，唯独是你共我一直行，从我唔结识直路转弯，相亲相争起跌太多怨言之差，哭过以后笑念又重返，红红然后烟花都消散，而我们跌撞过，始终可继续逛。就像一早已有过一生，浪漫幸福达，要再有这生神奇的巧合，像人类自由。中，我继续狂。 咁啊，总之阿振华哥而家就其实都系过紧另一阵多姿多彩、刺激嘅演艺圈生活。 而家唔多姿多彩噶啦，而家系处于一个半宅男嘅。 哦，系啊， 其实呢个疫情对我嚟讲咧，系令我改变咗我嘅生活嘅步伐同埋模式。我以前系即系譬如话唔使开工啊，咁我一个礼拜系出去六晚食饭啊，起码都五晚出街食饭。咁自从个疫情之后咧，我就喺屋企食饭，一个礼拜有五晚有六晚都喺屋企食饭。咁個人係可以夜晚以前電燈著咩啊？鬼問腳啊！ 係啊，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哋嗰班人咧都係中意出去玩，我個圈子都係玩。原來咁樣混咧，原來其實屋企好舒服喎，唔需要出去咁嘈，唔使需要出去見到，唔係個個都想見嘅。有啲人係咪啊？有啲人係咪可能想見呢兩個？哦，呢個帶嗰個，嗰個帶嗰個，咁就變咗好多人，咁就好似好有複雜啊，有時又去得夜啊咁咁而家混慣咗，同埋個個人話見到我瘦咗，話好擔心我，即係唔知咩事。其實就是因為飲食嘅問題，喺屋企食飯食多咗，清淡咗，食蒸嘅嘢多，食煮嘅嘢多，少食肥食油炸、 味精啊、 重口味啊咁嗰啲。你個人食咗兩年，自然都會瘦翻啲咯。所以出鏡啲人話啊，你瘦咗喎，瘦咗喎，冇嘢啊嘛。冇個飲食嗰個分別啦。咁而家係我好 enjoy 呢種時間，冇嘢咁喺屋企，咁咪睇下今日咩新聞啊，咩時事啊，睇下自己有咩咁好笑啊。我睇咗幾日啊， 即係你有睇啲留言嘅， 有睇都有睇留言，睇咗幾日啊，幾晚啊，都幾好笑啊。其實都係千篇一律。哎，你講唔通我唔講咩？唔通你講我唔講，我講你又講咯，即係我都係嗰啲咁嘅標題。咁其實冇惡意嘅， 係開心啦。起碼你而家有一個叫做相對地又舒適又樂在其中嘅人生。咁但係即係當然啦，我都會代表翻啲聽眾同埋觀眾嚇、啊，都會同你講聲，喂，我哋仲有想睇你演出㗎。 我都想㗎，其實我都想㗎，我都等緊呢個機會嘅。 係， 只不過呢個機會未到，我相信都就快㗎啦。 好啊，因为咧，我同阿振华哥咧倾咗差唔多两个半三粒钟都嚟紧。 哦，系喎、 啊，佢只系中间只系饮咗啖水啫，好嘢 啊！饮咗啖 水。喂，好多谢，因为咧，我啊环姐嘅心愿咧集邮成功啦，啲王庭系列嗰啲我都七七八八啦，即系 集晒噶啦， 差唔多啦，系差唔多啦。咁啊，仲有啲未慢慢再揾啦吓。阿黎耀祥未上过嚟嘅，争佢啫。 黎耀祥倾得噶， 有机会揾阿柴狗哥上嚟倾下。咁啊，今日多谢晒振华哥。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咁啊，希望有机会。在幕前可以 好，大家指教啊！ 請教，請教我哋， 係啊！ 多謝曬阿春，多謝曬，拜拜， 拜拜。 平靜裏藏暗湧，世事看通，卻沒法通。懷著笑談半鐘，我就放鬆，做詞語朗誦，但專家都有太多惡魔。自己将困难宽松，方会有天空。有关过关，就似一把指引；有关过关，没过不了一吻；有关过关，让路跟住脚印，跨过患难。危难里无法子，你让我知，我为你依。长路既然到此，怨地怨天已是无意义。大医生都会间中染病，亦必须强颜欢笑，忍痛你不知。有关过关，就似一把子弹；有关过关。 謝曬振華哥啊！ 有關過關， 千零嘅有關過關， 有關過關。 依一間我哋講下啲過關嘢啊！ 係啊， 過關 深重嘅災難。日方非但不认真反省，反而再次表现出强军扩武的危险态势，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拼凑军事小圈子搞阵营对抗，甚至不时冒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杂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九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一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全运会吉祥物喜羊羊同乐融融嚟咗香港，同大家一齐迎全运。约定你今年11月同12月到香港八大竞赛场地一齐欣赏精彩赛事。立即浏览全运会网页，追踪我哋嘅社交媒体专页同埋官方小程序，了解最新动态啦。激情全运会，活力大湾区。追梦大湾区，出彩人生路。 动力四射，全运有你。 大家好，我是陈振兴，前香港单车的代表，主项是山地车赛。咁我运动员的时候呢，就参加过3次全运会。 因为身兼不同的项目，在训练和比赛安排上面更加刻苦。 在这个项目连续拿2次的奖牌呢，都真的很难的。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同你紧贴第15届全国运动会。 英式英语1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国书。跟上一集萧叔叔跟大家讲到一个英文发音的 principle 呢，就是我们 voiced 声带会震动的 consonants 啦，在字尾的时候呢，譬如 Z 音，譬如 V 音这一类的音呢，我们如果后面跟住的声音不是都是声带震动的时候呢，那个 voice 呢其实呢是不是很明显的，或者会变得 devoiced 了，听落去似 S 多啲。上一集举个例子就是 James,J-A-M-E-S。嗰、那個係 technically speaking 係一個 Z 音嚟嘅，如果後面跟住一啲唔係聲帶震動嘅聲音咧，聽落似 S 嘅，譬如 James takes something，James 咁聽落係 S 嚟嘅。好啦，再俾多啲例子大家，譬如我話 has，H-A-S， technically 係一個 Z 音嚟嘅，如果後面跟住聲帶會震動嘅聲音，例如其他 voiced consonants 啦，或者 vowels 啦，響音啦。譬如 he has a lot of money， he has Z 音扔埋落去 a lot of money 嘅啊系 vowel， 所以声带会震动，所以 has 嗰个 s 咧，其实 Z 音咧就会听落 he has a has a, he has a lot of money， he has a has a, 就明显系个 Z 嚟嘅。 He has a lot of money. He has a lot of money. 好啦，如果后面愣住嘅系声带唔震动嘅声音咧，例如 He has two sisters. 佢有两个妹妹或者家姐。Okay. He has two sisters.Two 开头是 TM, TM 声带不震动，所以前面的 HAS 呢那个 Z 音呢听下去就不是很 Z, 听下去像 S 音。He has, 就不需要 He has two sisters. 同一个道理，我们讲 sisters, S-I-S-T-E-R, S, 最尾那个 S 其实是一个 Z 音，但是由于后面没有东西跟着我的 Z 都不用读读。如果我前面 has 和 my sisters 后面那个 Z 呢都 Z 晒呢，听下去就变成 He has two sisters, 那是不是奇怪呢？正常是 He has two sisters 就可以了。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晚上时间九点十分啦，咁啊继续稍下流程啦，再次多谢欧阳振华前辈啊，咁啊希望迟啲可以同佢合作啊，再搵佢上嚟倾下偈啊。 正， 咁啊今日咧就大日子， 大日子啊， 我哋带我哋过晒噶啦，已经系啦，咁啊由朝到晚都应该讲紧呢单嘢，就系叫做啊棒棒大日子。咁啊，一哥，听讲你好开心，好似你中咗咁样样，关你鬼事咩？ 今朝我第一个收到呢个嘅信息咧，就系 由监制 send 出嚟噶嘛，系嘛？ 唔系啊，我太太一早八点几已经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啦。咁啊，因为我同我太太咧，即系都系呢个某灯讨论区嘅用户嚟嘅，系啦。咁所以 即系能够发言嘅。 诶，咁呢啲唔讲得噶，咁跟住之后咧，所以 我好想知道你叫咩名 啊？星辰名谁啊？ 咁跟住之后咧，所以咧，佢今朝 send 咗个其中一个嗰啲讨论区嘅贴文咧，就系话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确认诞生一名百科五星星嘅终极状元。咁所以我最早系八点半已经知道呢个消息噶啦，就系佢喺度睇新闻嘅时候。 其实真系关你鬼事咩？ 系咯。 有冇一刻醒咗以为系自己啊？ 咁又冇，咁、那个老师有教过佢，有教过我。 我真系见到那个老师受访问， 例如好似 咁啊多翻少少佢即系亲切感。 系啦，即系例如其中有一齐影相嘅有一张合照就系呢位嘅状元啦，同埋校长嘅。咁嗰位杨校长咧就系小弟嗰阵时嘅物理课嘅。嘅 老师 ，physics 嘅老师嚟嘅，系啦，咁啊而家升咗职做校长啫， 即系韬光啦， 解掉韬光啦，我瞓醒第一件事啊，即刻同我个仔讲，大个读妇女会咧，同佢讲妇女会耶咁样，耶， 咁啲嘢做乜啦，唔好玩嘢啦，咁样， 系，但系我觉得系高兴嘅，系啊，同埋好似都系呢一两年系母校都有啲佳绩咁样，咁所以都系一班同学仔，即系我哋有啲中学 group 都喺度讨论紧呢件事，都系为母校而开心嘅，咁我哋都话我哋都系树立咗好多良好嘅品格啊，学风啊，校风啊，咁啊， 啲师兄做得好啊， 系啊，师兄做好 喺各行各业都有优秀嘅成绩。 系啊，蔡一杰先生啦，所以我哋系即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噶。我哋 你真系觉得系我哋真系有份系种树， 我哋有捐过嘢俾学生会噶，捐咗个篮球我哋。 哇，咁多谢啊！咁啊，今日咧就由于放榜嘅大日子啦，咁啊，即系大家都要需要翻一啲正能量啊，咁所以我哋准备咗一大堆啊，听出耳由嘅励志歌，俾大家咧过翻一个小时啊！正能量的感觉啊，一哥你介绍啦， 这首 不得了，呢首 听出耳由啊，真系 系啊，有一年暑假经常播的， 系啊， 伴随住太阳计划一起出现， 你听讲太阳计划 又 嚟 翻嚟咯， 耶， 可唔可以再假啲你 啊，耶，水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See me. 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那向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千，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人是你能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我想我哋即系讲会考又好啦 ，DSE 放榜都唔知讲咗几多十年噶啦，咁啊，好似阿德仔冇讲过 哦，系 啊， 啊，哦。会考嗱，想当年会考咧，其实系都还可以嘅，啲成绩都可以升到上中六。但系中七嗰年咧 ，A level 嗰个放榜咧系出晒事嘅。咁我记得嗰阵时系即系喺度喺又喺度甩嗰个成甩牌啦， 有边 成绩有边有边 时机 二 咁三岁定八十， 即系务求要合格啦。但系嗰阵时系仅仅好似全科系得 D 定唔知得 E 嘅，即系 A 中化啦。英文啦、啊， 咩叫中化？ 中国语文及文化咯， 哦系系、哦、 啊，例如讨论讨论一下究竟 情与中国文化 啦，五伦究竟是否适用于现今嘅社会啦？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啦、 啊。有本叫《人生的意义》， 系啦， 系我哋成日以为系周海光写嘅，但系 sorry 系殷海光。 系咁就系嗰阵时一直一直就系、是好似就系得。五个 D， 咁但系就入唔到去大学嘅，搣唔到个 requirement。咁当时 佢真系笑嘅，三叔花园啦，系啊系啊，我真系笑 嘅。而家都有啊，咁啊， 咁结果你点噶？ 嗰阵时就系、是、其实好落魄嘅，除咗当阵时好兴奋咁嗌有边有边之后咧，其实有边然之后系啦，就灰咗啦，就好似输晒咁样。咁跟住系要周围扑学校咯，因为嗰时以为因为仲有经过一个叫 Jupas 嘅去派你嘅学校啊，以为都仲可以掹车边入到啲唔知咩。理工大学嘅其中一啲工程学，因为嗰阵时嗰啲工程学话收生系冇咁严谨嘅， 系 可能全部 D 都入到嘅，咁我諗住啊仲有一线机会啦，但係嗰阵时最终都系落地嘅，系冇嘅，完全个派唔到我啊、那个 Jupas， 咁所以一定要靠自己周围去扑啦，扑学校啦。扑大专院校啊，如果唔系大专就扑嗰啲阿苏啊、副学士啊，副学士好似就系阿苏，仲要 high 啲。 因为嗱，如我哋嗰个年代啊，我哋嗰个年代 Jupas 即系大学联招啦，即系如果听众唔知叫大学联招，就系几间大学一齐搞一个招生计划嘅。咁我哋嗰个年代应该系未放榜之前咧。 你係可以排25個你想讀嘅學科嘅。但係通常呢啲老師即係等於我上星期五老豆講呢，就係嗰啲升中嘅派位嗰個榜呢，頭嗰30名究竟你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碌唔到就碌到最尾嗰個㗎嘛。咁但係大學聯招唔同嘅，有權係你全部都碌唔到嘅，所以你唔可以諗住全部擺嗰啲咩咩醫生啊、工商管理就，我一定碌到去，唔係 ，sorry， 有權碌唔到嘅，所以通常啲老師都話你。第一个一二三，我嗰年代一二三要稳阵，第三个已经要稳阵啦。第四个系叫死线嚟噶，如果第四个都唔中嘅话咧，你就有机会冇书读咁样嘅。咁就去到我哋嗰年代就系派完榜之后咧，都仲可以俾你改多次，就因应翻你出咗个成绩之后再改。哦，我可能考得成绩好啲嘅，咁你咪摆翻啲高分嗰啲喺前面啲咯。如果你个成绩差，咁你摆翻啲稳阵啲上去先咯。 系啦，咁嗰阵时我记得我系有好多水泡科喺，譬如有25个选择啦，嗰啲水泡科。掉晒喺20啊、21、22嘅，咁 呢叫水泡科啊！ 即系例如咧 ，for safe 嗰啲就系 传播咁样， 好似传播唔系传播喺想当年系都要起翻 分 嘅 A， 即系传理嗰啲系 系啊，要有翻啲 A 定 B 水泡啊！ 水泡科真系好似啲即系衰啲讲啊，即系工程学啊，嗰啲计数啊，嗰啲科咧， 嗰啲反而 requirement 系低啲嘅，咩信息管理？我记得嗰阵时仲有啲管理课程啊。唔知點樣嘅嗰、那個嗰啲 degree 咧係可能即係兩個 D 或者三個 D 都可能有機會入到嗰啲水泡科啦。 我嗰個年代中大亦都有俗稱嘅四大頹系嘅，即係其中一個 econ 就係比較低分啊。 哎、 我嗰年代啊， 係啦，我嗰年代啦， 跟住就EE 啦，即係呢個電子工程咧，都係相對低，係啦 ，double E 啦。 哇，真係年代真係唔同。我嗰個年代 double E 係要最勁嗰啲人先讀到嘅。 哦，年代唔同， 真 係 唔同啊。 仲有宗教研究系好似都係比較 頹啲，即係水泡。一个，咦？妇女会嘅精英，你做乜要搞嗰啲颓科啊？ 咁我考完之后就将嗰啲颓科或者水泡科，我就拱翻晒上去咯。但系最终都系派唔到，要自己出去扑。我仲记得当时真系落住， 有冇人安慰你啊？ 我记得有嘅，有阿 Sir。有阿 Sir 走埋嚟嘅，因為 你都有今日啊！ 我記得 早知結果， 好記得 係當初、啊、 我去撲嗰啲大專院校啦，就係而家我即係讀完嗰間大專院校啦。嗰陣時第一次係唔收我嘅，咁唔收我之後我就唔開心啦，又係行住荃灣海濱望住個太陽，喊起上嚟 想買罐啤酒， 係啦，喊起上嚟，跟住又播住自己手強喺度自己強自理咁樣啦。咁跟住我係有翻學校再問啲阿 Sir， 唉，咁我應該前路茫茫，應該點選擇咧？定係冇？好似我嗰年係 repeat 都冇用，我係最後一年。咁所以佢就係安慰我咯，佢都話我都做唔到啲乜嘢，我都唔可以指點啲咩名路出嚟，但係可以話俾你聽就係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即系有嗰啲咩副学士啊， 佢真系讲句咁嘅 话，系真系咁讲 high dip 啊，咁可以由呢条前路咧，慢慢咁样上翻去嘅，咁所以咧唔使惊啊，德仔，慢慢嚟都得嘅，但系最紧要你记住嘅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喺你嘅路途上边啊，无论你系有几多荆棘或者波折啦，最紧要系喺你路途上边，你记得。你自己是有落力有努力过就 行。跟住我说德仔说我真的没落力未必有这样。 但是即是我都觉得自己有努力的那只不过是失了手而已。是啊真是的。真是的。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笑着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Oh yeah yeah 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向前，路一直都在。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Oh, that's just life。 有陈奕迅嘅《路一直都在》啊， 亦都系当年嘅经典嘅励志歌嚟噶，系嘛？ 系系系。除咗条条大路通罗马之外，呢条路都好好不得之了。 我啱啱睇到，即係再睇今朝嘅新聞啦。咁某報紙就話，即係我間中學有終極狀元少爺尖蔡一傑，就連某關注組嘅版主都係校友，但冇寫我個名喎。 即係又講你啊？ 係啊， 冇。 唔係啊，即係某關注組都係一個名人啊，但係冇我份，我覺得有啲唔開心。 投訴啊！你喺嗰個 post 度寫啊， 下邊留言。 我都係啊， 我都係名人嚟， 開名啊！ 试下讲个暗号嚟听下， 咩都试下嘛。 好想知道你网名啊，一哥，讲下。 今天不怕路远，来为我一生打算。这一刻你别心酸，和你两心分开不远。 位置啊！学友嘅壮志骄阳啊，转头翻嚟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7号举行，将会选出第八届立法会地方选区、功能界别及选举委员会界别共90名议员。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一般投票站、选委会界别投票站的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半至到晚上10点半。選舉事務處計劃設立大約600個一般投票站，俾地方選區選民同功能界別選民投票。喺灣仔會展設立選委會界別投票站。廚房亦都計劃喺上水港鐵站附近兩間學校設立鄰近邊境投票站。供地方選區同功能界別選民投票，選民必須預先喺網上完成登記，先至可以使用。至於點票安排，地方選區選票將會沿用在票站內投票兼人手點票的安排，功能界別和選委會界別就採用中央點票。食水安全諮詢委員會召開會議，聽取水務署匯報皇后山村和山麗苑食水事件的調查報告。主席陈汉辉表示，委员会同意处方调查结果，认同食水之中属于沥青物质的黑色沉积物，源自屋苑上游位于平斜路的一段400米长含有沥青内壁保护层的钢管。沉积物之中夹杂住的蓝色碎块属于供水喉管杂制内壁保护涂层的树脂物质，目前发现一个源头是来自屋苑外位于龙马路的一个杂制。委员会同意继续查找屋苑内的杂制有没有出现破损，并且作出更换。委员会说，得悉现时的水质情况已经回复正常，水务署会研究是否可采用新技术确保清洗成效，排除有沉积物残留在喉管内的可能性。委员会亦都认同水务署提出的多项建议，包括逐步更换以沥青作保护层的钢管。厨房向委员会汇报，以用外露临时喉管取代平斜路的一段地下沥青保护层钢管，并争取在本年年底之前完成在地底敷设新的永久喉管。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中国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大力提振国内消费。王文涛会见荷兰皇家菲利普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贾博瑞的时候，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冇变，亦都唔会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4,201点，升1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59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81，瑞士法郎0.805，加元1.374，人民币7.18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31.49美元，卖出3,33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一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 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赛车好睇就系佢接近死亡，但系赛车手嘅专业能够战胜，即系啱啲故事啦，到烈火战车啦，你结局肯定要人死嘅，你唔系主角死，你都系侧边钱家乐要死嘅。 即系故事系直情系几包纸巾先行得出戏院度。 咁去到谭文治啲好少少啦，但系都系喊啊，就系个女主角。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米克、 杜文慧、 彪爷， 生日快乐。 好，晚上时间9:36啦，归位。咦？哦，系，我知点解啦。播歌先。系啊，我哋今晚咧，由于啊，希望啊能够啊为大家加添正能量啊。 系， 所以我哋啊今晚继续啊播一系列嘅励志歌。 吓，嚟啊，俾火啊吓！ 呢首系 励志，呢首系近期少少嘅励志歌啦。对于我嚟讲， 哦，系咪啊？一歌系咪你 呢排好多压力系嘛？ 系，冇错。 有咩唔开心啊？ 在压抑中偷生活，越背越重。只要懂，在痛苦中追赶梦，越知越勇。看似冷静静水，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离散。在暗黑中等希望，越挫越动，苦撑起，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脚步，终点最好到。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折越勇，看似冷静静水，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最好的错，要捍卫理想不 错，梦里是最真的我，一生不会枉过。 有谢霆锋嘅有货啊！ 是你哋嘅年代嘅励志歌嚟嘅。 我记得当年系我夹 band 嘅最后一年，啊、就系、是、唱呢首歌俾当年嘅 DSE 考生听。 哦， 系 喺边度啊？ 喺尖沙咀码头。 有冇 系？ 有冇嚟埋你听啊？ 有，但系好似系啲阿叔阿伯，但系都有啲学生仔嘅。 即都有啲勉励作用嘅， 有嘅。咁但系亦都记住，我系当年真系最后一年嘅夹 band， 咁亦都嗰团火啊，想将嗰团火传递落去，传递俾大家。 我真係幾佩服阿德仔啊！當年即係攬住啲吉他出去為啲 DSE 嘅考生打氣啊！因為咧，我咧做咗咁耐電台，我從來都冇做過一個節目係嗰啲今晚放榜或者聽朝放榜打電話嚟同我傾下偈，我從來都冇做過呢啲節目，亦都係有啲原因係我專登唔做啊！即係我唔識得講嘅，老實實，因為首先自己又唔係考得好啦，又唔識得點樣安慰人，即係都係講嗰啲啦。嗱，人生咧仲有好多旅途嘅，今次唔代表係一次噶嘛，可能仲有好多次嚟緊噶嘛，一次嘅失敗並唔係咩。嗱，呢啲咧我講唔出口啊，你明唔明啊？ 我阿Sir 講得出口，條條大路通羅馬啊，德仔。 小弟咧就冇做過放榜嗰啲加油，但係就做過咧其中一次咧，唔係。好像是播 播聆听嗰日啊， 哦系系系， 朝头早会有一个咧，诶、 唔知半粒钟定一粒钟， 系啦，即系例如可能平时即系应该喺通常都应该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播嘅，咁你当十点钟咧就会播呢个嘅正式考试录音。即係 please put down your pen 嗰啲啦，係啦，咁跟住之後 佢聽得明你講先奇啦， 咁跟住之後咁通常係我哋係啊之前我嗰年代啦，即係嗰次就係阿 Tony 幫手做監製嘅啫， 胡世傑 啦，係啦，咁但係十點開始啫，咁但係九點鐘報完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會可能播下歌啊，即係 讀下留言、啊， 讀下留言啦、啊，有啲加油説話咁樣嘅。咁我記得有一年咧，小弟就同波勝做嘅， 咁嚟兩隻嘢。 咁點解係？我記得係我哋當時向即係當時嘅台長二台台長就舉手話：，誒、欸， 志堅啊， 我哋兩個想做呢個節目喎、哦。咁個原因係咩咧？我而家忽然醒起，我記得係有目的嘅。 咩目的咧？ 因為當日咧係我是你的後援會嘅首播、 哦， 所以喺節目裏面係我考完试，如果想放松下，可以做啲咩啊？可以听星期六晏昼《我是你的后援会》咁样咯。咁所以就即系做咗呢个嘅节目咯。咁但系即系可以帮一班嘅同学仔即系读一啲嘅留言，因为有好多可能系家长读嘅，即系例如哦，而家喺黄大仙边个考场嘅陈小明同学，我系你妈妈，记得加油啦！一阵间考试唔好两头望，挂住望女仔啦，加油啊！即系可以会读呢啲留言嘅。 我有啲咁嘅节目噶，原来以前 而家都有噶。你有冇兴趣？我帮你同台长讲声啦。 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甘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过去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奖赏，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果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个用剩余力气去吧。 輕人。 揮曬手啊！呢首呢首 Super Moment 嘅無盡係小弟大學時期，我諗個個嘅大學生都會識聽或者聽過嘅一首歌啦。 我都係， 因為每一個 OCam 大家都話入到大學。大家記得要博盡無悔，送俾大家無盡。咁跟住之後，嗰啲 leader 就會唱呢首歌俾大家聽噶啦。聽足五年，聽到我大學畢業都仲係唱緊呢首歌。 所以就係聽出耳油啦。 聽出耳油啊！ 你都係嘅， 我都係，我都係，我差唔多四年啦。 由中文大學去到珠海學院， 是 都係呢首歌。 冇錯，博盡無悔。 我真係冇經歷過，我真係不再猶豫嗰啲年代。问下咧，即系你两位德仔先啦，即系嗱，除咗你自己有啲阿 Sir 啊，即系怕你膊头之外咧，当年你阿爸阿妈同你讲咩噶？你考出嚟嘅成绩咁， 佢反而放飞俾我自己飞喎，就系佢会话俾你听，我哋会喺背后撑住你。 哇，咁好嘅，系咯，咁好嘅， 做你想做嘅嘢啦，你去啦。所以我系当时系感动嘅，即系譬如我去揾嗰啲大专院校自己扑啊，跟住最终又去翻亚苏度读啊，咁啊亚苏读完唔知两三个月之后又去翻嗰间珠海学院嘅时候，佢哋全部冇，即系冇话，哎呀，你点会咁样条路你兜嚟兜去，你咪傻仔咯？点冇？佢话你自己行你自己想行嘅路，读你想读嘅书啦。 一个咧。 我会考系考得好唔开心嘅，即系得到个答案之后，因为觉得自己努力咗之后冇结果，咁所以喊得好劲。但我阿爸就系叫咗你噶啦，挂住打机，话咗你噶啦，吓、啊、叫咗你唔好成日打机噶， 话咗啦， 系啦。咁跟住之后 A level 嘅时候就因为成绩又好似好，又好似唔好啦。但系因为嗰阵时最紧要我话，哦得啦，唔使理我啦，我即刻去搵学校。咁去到Jupas 放榜就系入咗宗教研究。咁因为屋企人去到就算今朝讲起呢件事啊，好地地做咩读呢啲啊？读工商管理啊嘛， 正正 去到今日都讲緊啦。咁所以呢当时呢我係采取一个抛自决嘅。我打俾我阿妈，哦係啊，入咗宗教研究。吓得唔得㗎呢啲搵唔搵到食㗎？哦，咁我去读其他学位囉。哦，咁又唔好入咗大学稳阵啲嘅。咁我话咁我读㗎喇喎，读啦，咁就顺利入咗学啦，咁就前程一片光明。 睇下听到两父老唔同嘅家长， 系冇错。 如果你系家长嘅话，你就知道今晚你应该讲啲乜嘢啦。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做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夕阳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 好，将呢堆嘅励志歌咧就送晒俾放榜嘅同学仔啦，同埋佢哋嘅父母噶吓。 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啊嘛。 好，咁啊，咦，我就真系唔知见到啊，好，拜拜。